始不再等，至少还有我在乎，就算所有可能错过，这条长路不应该只有我，难道非要到明天你才会发现，原来有个人一开始不再等，原来有个人一开始都在等。